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

上扬，那又怎样？为什么要一模一样？谢绝模仿， 要一点嚣张，要一点浮夸，勇敢的跌宕受伤，不爱的何妨？就算迷惘，人生不就是流浪？ 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云影闪烁的光，分辨着方向，直觉在导航，要前进还是退让？想变得强壮，不怕孤单，愿意悲伤，想保存倔强，燃烧后的心加速滚烫， 那又怎样？保持着微笑的模样，嘴角欢欣上扬，那又怎样？为什么要一模一样？谢绝模仿， 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，分辨着方向，直觉在导航，要前进无法阻挡， 初中姑娘爱的

听经典。

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。 去年，2015年，在中国有一封最牛的辞职信，火遍了中国。就十个字，一个女教师要辞职，写了一封信，辞职信，最短辞职信，号称就是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那我就想借用这句话，万达也是这么说的，世界这么大，我要闯一闯，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吧。就是我们在2004年，大概没记错，2003或者2004年的时候，万达的企业文化做了一次新的提升。这万达企业文化呢，我们有一个核心的企业文化的宗旨，一贯以来就是说两句话，八个字。最早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，我给提的这个企业文化核心，那是80年代，八个字：老实做人，精明做事。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，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什么道理呢？这个道理就是其实很多你的顾客，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，就是你必须要去发掘这个顾客内心他的需求。但是你让我描述说我要穿这么一件衣服，我觉得那个衣服很难看，实际上只有穿到我的身上以后，我发现真的很好看。那么很多的这个商业和企业的成功，都是去发掘了这个顾客的内心的需求。只有你从内心深处知道你的顾客需要什么，你才能够把自己的企业做成功，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。大家稍微想一下，乔布斯的这个苹果，我对乔布斯呢一直比较的崇拜呢，不仅仅因为他跟我一样身材比较的瘦，重要的原因是就是他确实有一个重大的创新。这个创新就是他专门研究的是不是顾客现在面上到底想要什么，他研究的是从顾客的内心需求来说到底想要什么。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一。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2002年10月11号，民航六大集团公司宣告成立。2003年10月11号，中共16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。2012年10月11号，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2013年10月11号，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济南开幕。2016年10月11号，华语词坛三杰之一庄奴先生去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千卷胶卷重播默片定格一瞬。